掌柜，有山有水，还有我的妹妹。我就是说走就走，我一路放声高歌自由。纵然时间不够，我也不会停留。我就是说走就走，哪怕我依然一无所有。信仰就该追求，它就在前头。我就是说走就走，我一路放声高歌自由。纵然时间不够，我也不会停留。我就是说走就走，哪怕我依然一无所有。有信仰就该追求，它就在前头。 假期都已经结束了，还在一直播我要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 啊，没关系、啊、 太残忍了， 因为现在还有距离春节假期还有啊120多天吧，嗯， 数着过呢，是不是、啊、 数着过呢，嗯， 好吧，亲爱的朋友们回来了哈，来到咱们今天第一个时段好奇头条号，但是我发现其实在这个直播间里已经有很多朋友在跟咱们进行互动了， 没错， 嗯， 刚刚你对你说这个，看今天第一个跟我们打招呼的是谁啊？是这个吴黄， 哎，我 Rona， 哎，没错，他说起了得上班， 我周六还得上班，真辛苦， 周六得上班，嗯，我们也上班嘛， 对呀、 啊，嗯， 怪不得是好朋友， 哎，还有玉雕哥，他说是花椒打招呼吗？早上好，早，哎， 早上好， 对对对，而且这个雕哥给我们添加了印象，他说是帅哥小仙女，然后还说你这个直播那什么。 化妆是吗？不是给大家送歌吗？我稍微的收拾一下下，因为我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有时候吧，你如果只做广播的时候呢啊，你就可以不洗脸。 对，没错，就是现在我们这个是视频化的广播， 对， 所以就珊珊必须得捯饬捯饬，也是为了大家能够更加的赏心悦目。 而且可能可以证明我这个捯饬其实特别简单，我只捯饬了1分钟。 其实 要是这么出门，是不是如果是女朋友只捯饬1分钟出门，听起来是不是还挺可靠的？ 嗯，是的。 对不对，一看就是曾经受过苦的孩子。来吧，咱们这个好奇头条号呢，先给大家送几条高校里面的资讯哈，包括我看到了一些新的朋友，花系的林、还有几年回眸都在跟咱们打招呼，而且是新朋友，我从来没有这个听过名字，是非常美丽而且陌生的名字， 哎， 请你们点击关注好吧。 没错，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啊，每天早晨都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节目。 是的，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以前上学的时候大家从这个高校毕业已经多久了呢？在上学的时候有没有经历过那种特别浪漫的表白仪式、 首先我觉得你第一个问题就是让大家间接的 一个什么 暴露年龄的一个问题，就是就绕圈你知道吗、您说我毕业啊，哎呀，毕业大学毕业都十好几年了，你说你哥们儿得多大， 嗯， 是不是、 哎、咱们毕业其实也很久了。你往哪儿躲、嘿，头头，你往哪儿躲？ 我毕业有大概七八年了吧。嗯， 七八年， 就是假装很淡然的带过这个数字。我毕业也很久了，我是2012年本科毕业的嘛， 是吗？ 也有5年的时间了，你知道？ 哎呦， 而且我其实经过了这个最浪漫的一个表白，当然不是对我哈，是我亲眼看过的，就是一个特别常见的剧情。 嗯， 我们同班同学，我们同班的班长， 嗯 啊，一个男生跟他表白，在我们女生宿舍楼，就是对面那个楼，男生楼，嗯、然后买通了所有的人， 哦、 到一个点儿之后呢，给他开了一个那个就是灯，啊，有的灯亮，有的灯灭，给他摆出了他的名字，还有中间有一个心形，啊，然后据说是一个宿舍挨瓶的送大可乐，得出来的这个最后的方案。 哦，那个事儿是北大办的呀？ 哎，北大肯定办过呀，就。贵校也办过呀，一定 不是，我只知道我们学校有一小伙子吧，就抱着吉他到那个姑娘楼下弹琴、哦、只怕我自己会爱上姑娘， 爱上你、 对，爱上你，人姑娘下来之后哐什么吉他给砸了 真的假的？ 对，人小伙儿就特没面儿啊，就 真的吗？ 就这个确实这是真事儿。 哎，贵校、 这个、 你说风格真是吧， 啊，这个是一真事儿、但是 社会扔不起扔不起 但是怎么说呢，就是可能这个是、确实是两厢情愿的事儿啊，就是你可能你小伙子死缠烂打，人姑娘确实不乐意，那把人着急了、对吧，那也情有可原吧。 对、 嗯、 不知道大家经过的这个最戏剧化的表白的场景是什么样的场景呢、 哎、 第一条资讯带来的是一个表白的男生，这个男生表白好像还挺酷的、 挺酷的。 嗯， 就是说的这个就是在前两天啊，在10月12号，这个首先是一个博主啊，微博上的一博主爆出来的，他说是这个浙江台州学院的男生啊，叫这个新青年阿罗啊，是他的这个微博的名字。他说脚踩滑板10天滑行800多公里，从浙江台州一路向南到福建，向厦门理工学院的一位自己喜欢4年的女生表白。 哇， 嗯，这有几个点啊？ 嗯， 就首先这个距离是 画知识点了 啊，对对，画知识点了，距离非常远，800多公里， 嗯， 800多公里道不近，怎么去的呢？滑着去的， 嗯， 对，滑着去的。然后去了之后呢，就是，所以说他是怎么说？就是这个身披这个， 嗯， 那什么来着？那叫。 他身披金甲圣衣，因为他披的是一个这个金色的， 哎，对，脚踩云霞，这一共是4个点了啊， 哦、 对，四个点了。然后这姑娘喜欢的时间也挺久了，有4年之久， 嗯， 哎，有4年之久。但是最后结果还是挺好的，表白圆满成功， 哎、 也得到了这个很多网友的祝福。 嗯，这个男生好像其实是发了一条微博的，是不是？还是朋友圈啊？微博， 这么发的，新青年阿罗。 对，出发，然后到厦门800公里为爱狂奔，表白喜欢4年的紫霞仙子，祝自己成功。10000年太久，只争朝夕。 嗯， 这是他的微博哈，而且他是这个脚踩滑板，9月20号早上6点从浙江出发，一路向南，29号下午6点到达的目的。 哎，没错。 不管怎么样，反正是表白成功了。 表白成功，对。然后呢，他在微博上呢，还这个就在路途的过程当中啊，然后还就是经过这个，比如说经过温州的时候啊，到厦门的时候。 嗯、 啊，厦门界还自己这个拍了照片， 嗯， 啊，可以看出来这个一路风尘仆仆的，你包括这个有的照片上是包着这个头巾啊、哦，可能这滑板车速度太快，可能有点受不了，啊，而且呢，就是在这个也特别有心啊，是做了一个记录，然后从这个地图上啊，就是用手机的这个地图，然后就是起点标注在浙江的台州， 嗯， 终点是厦门，你看这个途中经过的这几个城市啊，比如说比较有代表性的温州啊、宁德还有福州、 嗯、 啊，这一路这800公里，然后是这样一条线过来、 哎、 嗯，从北到南这样的一个距离。 似乎听说好像交警对这件事情有点意见 啊，是吗？ 觉得不是特别的安全，大家考虑这种情况的时候还是要多考虑一些安全的因素哈。但是不管怎么呢、 嗯、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条消息还是想从这个浪漫的角度去跟大家分享，因为这是会让很多网友想起那句著名的台词、 哎、这什么？ 传说中我的意中人是一位盖世英雄，总有一天他会身披金甲圣衣，踏着七彩祥云来娶我。 嗯， 紫霞仙子的经典台词是不是也让大家回想起了一段经典的片段呢？ 哎，对，没错，就是我在节目当中呢，啊、也 代表个人观点啊，然后也是无数次的跟我们的这个青年朋友们说，如果在大学期间呢能够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恋爱，哎，是非常值得的，而且对你的，我觉得对整个人生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必须的。这个上大学的时候谈的恋爱简直是人生当中最美好的回忆之一啊，而且大学的时候不谈恋爱啊， 不谈恋爱干嘛呢？ 干嘛呢？谁上课呀？ 我上课。 这时候显得你机灵了，对不对？然后你知道，其实我觉得毕业之后谈的恋爱和那个在学校的时候谈的恋爱感觉的确不一样。 没错。 谁会没事陪你上自习啊？等你毕业之后，你也不想上自习了呀。 对，没错。就比如说那个，就各种各样的段子也会流出来嘛。你比如这追一个姑娘是吧？追一个姑娘，我给她打水，我给她打了好几年，然后这姑娘就是不同意 啊。 人说为什么呢？说。啊，说我有喜欢的人，说有喜欢的人，那你还让我打水？对呀、啊，我就为了让他歇一会儿啊。对啊，所以你给我打水啊。 太伤人了。行，我给你打水，让你女朋友歇一会儿，好吧？ 让她男朋友歇一会儿。 来吧，咱们这样哈，咱们继续分享一条关于这个高校的消息。武汉有个高校，其实咱们以前啊，这个上课的时候。虽然有的时候哈，老师会点名 点名 是吧？但是大多数时候呢，不是大多， 很 小很小的时候， 怎么说实话， 很少的，大多数时候都是同学帮我签的，没有，偶尔还是会有，对吧？ 偶尔 起晚了，偶尔不去， 偶尔身体不适， 对对对对对对，的签个到啊之类的。但是现在呢，有一个学校，有一个学院，上课的时候，这个同学很难带签到了，因为呢。一个萝卜一个坑， 一个萝卜一个坑。 武汉华夏理工学院生物与制药工程学院，实行学生自带姓名牌上课的制度，教室第一排的迟到席成了争抢席，这个老师的脸盲症治愈了，学生的这个手机控消除了，因为每个人都要带着自己的名牌去上课。 哎，对，哎，你看我们等一会儿啊，这又有几个点？ 好几个点。 对对，好几个点。你看，就是。自带名牌上课，对吧？原来就是，反正我是啊，就是到教室的时候，就是咱正点去了之后，准点就是也不太爱往前坐， 就是， 是不是？就后边，就有找一个小角落，是吧？最好能那个就周围就坐满了同学，然后我跟那一眯啊，这是我个人的这个上学的时候一风格。但是现在呢，这学校带了名牌之后， 对啊， 就是。原来我怕被老师看出来，现在你老师你必须你可得认识我，我就第一排坐哪儿，就老师下头就是那个一低头第一排，啪我把牌子放在那儿，对吧？ 因为 吴珊珊， 应该这么喊是吧？ 我就放在，我必须得让老师认识我。 因为以前第一排都是这个，就跟咱刚才说的一样，你来了之后通常会先往后坐。 对， 所以第一排是迟到的同学不得不坐的位置。 有道理。 现在是反正都得拿名牌。 对， 还不如坐第一排。 对，反正都拿名牌，就那还不如让老师认识我呢。 是的， 是不是啊？老师认识我之后，那这个就是。成绩好不好，课上的好不好，咱起码态度端正， 对对对对， 是不是？ 见面三分情， 哎，但是那好态度。然后还有一个点，你拿了名牌之后吧，你这玩手机，你一般老师，哎，那个同学，你把手机收起来，不要玩手机了，对吧？你现在，珊珊，又玩手机是吧？把手机收起来， 知道了。 对你。面前放着名牌儿，哎，我觉得这招儿挺绝的。 对，还得点名。 哎，对，还点名。 珊珊不要玩手机了。 哎，珊珊不要玩手机了。对， 孔文不要睡觉了，是不是、啊？ 孔文，你那儿放着牌儿，你人在哪儿？ 人在哪儿？因为的确有这个同学说哈，有叫做严宏宇的这个班的同学说，带姓名牌上课呢，就上课精气神更足了。 对 对, 对， 想玩手机、想打瞌睡的念头也没了，毕竟自己的姓名牌就摆在任课老师面前嘛。所以说就是抢坐第一排，让这个老师也更容易认识自己。关键是这个手机控也戒掉了，然后也不打瞌睡了。 对对对， 这以免就是打瞌睡那位同学，就是跟这个名字形成了强有力的连接，给老师留下这样的印象就不好了嘛。 对对对， 但是。说句实在话， 说句实在话，说吧，说句心里话， 我觉得这样挺没人性的。上大学了还管这么严？ 其实就这个啊，就可能让我比如说想到这个社会上出现的一些问题啊，就比如说这个有一些人涉及到一些违法违规的问题啊，原来比如说这个某些措施和制度不是特别完善的时候，对吧？那比如说没有实名制，不知道我是谁。 然后违法违规了之后，我就跑或者躲掉啊，这种违法的成本，可能违法违规的成本看起来很低，但是现在呢，就是我有了各种各样的措施之后，你就比如说实名制，啊，然后比如说有各种各样的黑名单的制度，啊，包括前段时间我就听说这个好像在北京有，第一批吧，应该是有这个十几名司机被列入了这个黑名单，就是终身禁驾。 啊，他 对他们是为什么呢？就是说，在发生这个交通事故之后，啊，逃逸，而且构成这个刑事责任，被终身禁驾。 明白了。 啊，对，就与之类似的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些事情吧，可能对相对来讲，校园的这个小环境呢，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大，但是呢，就是这个措施就是为了让大家， 对， 你不上课的成本很大的，啊，我知道你是谁，我给你记得清清楚楚 的。就是刚才你分享的这些，比如说关于个人信用的问题，其实是一个人在一个社会当中，他的一个信用体系对他整个人生的发展的一些影响， 没错， 对吧？但是在校园的时候，环境会相对单纯一些。可是你那个带去上课的姓名牌，就是你这个人的一个形象的，缩写， 没错， 对吧？比如说，经常想到孔文啊，这俩字儿，这个名字就是每次上课的时候都金光闪闪的屹立在第一排的一个名字 啊，对， 所以说孔文同学是一个特别靠得住的同学。 哎，对，你看 这样一个印象。 哎，对对，你看，比如说珊珊同学，美丽大方，成绩 对， 成绩非常好，而且非常踊跃啊，而且团结同学，各种各样的优点集于一身啊，珊珊，好，鼓掌。 为自己鼓掌 。 姐姐回眸啊，一直在给咱们送那个小礼物哈，谢谢谢谢谢谢。还有其他的朋友们想问一下大家，刚才分享的这个一条是男生啊，特别费力的去表白，特别用心的去表白。你们觉得，哎呦，人生好像碰到一次这样的表白也挺难得的，是不是也是一件挺感动的事情呢？包括刚才这个武汉的高校希望大家上课的时候带姓名牌，在你们看来是一件什么样的举动呢？是一件好事儿，可以帮助大家戒掉这个手机综合症，戒掉各种上课瞌睡症，来好好的上课是件好事儿，打一。如果觉得是件坏事儿，觉得上课没有必要搞这么严格，靠同学们自律就可以了，打个二，让我知道大家的想法，好不好？ 好。 来吧，咱们继续在好奇头条号这个时段能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高校的消息，好了， 对， 还是武汉的一个高校， 还是武汉的事儿， 好不好？ 对，然后说的是什么呢？武汉一个高校的这个老师采用甲骨文教学，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哎，我好像在我印象当中好像。是不是前几年有一在高考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特别有才华的一个孩子，就是特别从小就对甲骨文特别感兴趣，然后就自己学，然后那个时候呢是用甲骨文写了一篇作文， 哦，是吧？ 对，然后一下子就是被就姑且这么说啊，就是被这个咱们国家这个甲骨文研究的专家就看到，有时候这孩子因为本身对这东西感兴趣的人就少，学的人也少，而且这孩子这么通这么了解，而且能用它写成文章，所以一下子就被破格录取了。 哇， 对， 我的那个我的鸡皮疙瘩都起来，我汗毛都竖起来了。你讲完这个故事， 那怎么不是用甲骨文写作文？怎么了？ 听起来很天才少年呢。 啊，作为学霸的你，就这件事情你做不到吗？ 我是一个普通学霸。 你是一个不普通学霸，好吧？ 那是 plus 学霸，你知道吗？ 啊， 学霸 plus 他其实其实如果说是用我就甲骨文写一篇文章作文，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我就可以叫做偏才。哎，对，哎，珊珊呢，那可就叫做全才。 嘴太甜，我觉得像甲骨文那种应该叫做专才。 专才啊，对 吧？ 对对对， 他是更加像专家型的那种有才华的感觉。但是我觉得一个高考的孩子十七八岁的年纪，然后能做出这样一个在一个领域里面特别投入的研究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 没错。 因为我觉得好像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投入。 没错。 很多人根本做不到一辈子投入的专注的去做一件事情。 对，没错。比如说喜欢了四年的一个女孩，十天骑行800公里，专心投入的披着铠甲踏着云霞去追她。 是的，就必须得用这种精神。那这个高校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进行甲骨文教学的呢？一起来看一下哈。也是武汉的一所高校，叫做华夏理工学院，16级的视觉传达专业，一个学生上了一堂有趣的字体设计课。他们呢是先在字帖上面临摹甲骨文，而后根据学习的心得推陈出新，自主设计具有甲骨文风格的字体。 哎， 没错，嗯，采用甲骨文开展教学呢，是这个学校的一名叫杨婷婷的教师推出的创新的授课方法。嗯、他本人介绍呢说这个因为这个课程是就是字体设计， 嗯、 样式呢也讲究这个繁复多样，但是内容却比较单一，就是设计字体。 嗯、 甲骨文呢是我们国家这个优秀的文化遗产，把甲骨文引入课堂，期待能够推动社会对甲骨文的关注和研究，也希望学生能够学到精髓，创新的字体让神秘古朴的甲骨文接轨现代的生活，赋予甲骨文全新的生命。 嗯，哈哈，其实我觉得甲骨文这件事情真的是一件特别有趣的事儿、 嗯、 就是因为我之前看过一些甲骨文的小资料、 哦、 咱们之前前一段时间可能也就过一两个月之前、 哦、 那个时候中国的文字博物馆悬赏认字，因为有很多没有破译的甲骨文、 哦、 面向社会公开去，就是有点招标的意思，谁认识这个字啊、 嗯、 破一个字要获10万块钱的奖金， 怎的吗？ 啊，怎的 啊， 可是其实好像很难破、这个、 你去了吗？ 我倒是认识就好了。我觉得那个孩子，你刚才说的那个高考的孩子可以尝试去破一下。 我发了、哦、 对，然后刚才我又去找了一下之前分享的这篇关于甲骨文的冷知识、其实在我国被破译的甲骨文占的那个比例其实还是很小的。 嗯、 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可以看看这个高校能不能培养出一些对甲骨文有着特别浓厚的兴趣，从而产生一些研究的人。 哎，对，没错，其实现在就是现在我们经常就是各个领域啊，我们经常讲到的一些概念，比如说什么跨界呀、什么融合呀、对吧？比如说这个甲骨文是我们国家这个文化方面的一个传统的一个精髓。其实我觉得放到现在来讲，它是一个挺酷的事情。从这个 对 挺酷的事情，从这个就比如说这个老师开设的这门课来讲，这个艺术的字体，他用这个甲骨文的风格和现代。也一些这个现代的字体风格融合出来、然后设计出的这门字体这个课程就显得非常非常可爱，非常酷。 对 啊，对，那比如说就这些字体，我们把这些字体如果印在衣服上，比如说是甲骨文，然后和这个现代的这个一些这个特别酷的字体结合起来，多棒。 其实我还蛮想有个甲骨文版的签名的， 甲骨文版的珊珊。 我的山应该还蛮适合写甲骨文的，我觉得。 你的山挺难写，挺难写的，对。 口文可能也很适合。 啊。 然后呢，跟大家说一下哈，就中国目前为止发现的这个甲骨文单字，一共有4000到5000个，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个现在甲骨文的一些破译的程度，能试读的有1500个左右，剩下的3500个左右都是待破译的。所以说还是有很多甲骨文我们不懂的，这是一个非常神秘的，而且有研究价值的学问。 对对对。 然后这位老师， 值得探索的领域， 可以把它带到课堂上，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希望你坚持住， 坚持住， 来吧，这个时段暂时就是这样，咱们先来听一首歌好了，先来听一首，哎呦，还是喜欢听老歌， 听老歌，听什么老歌？ 哎呦，听一首不吃早餐是件很嘻哈的事儿，是我们节目的老歌啊， 好，没错， 周末的早上，祝大家开心愉快。 rapper 不上班，为了代表黑猫之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 对呀、对呀、对呀、对呀， 天亮了才说晚安可以。 睡了睡了睡了。 rocker 不撑伞 ，rapper 不上班，为了代表黑猫之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 对呀、对呀、对呀、对呀， 天亮了才说晚安可以。 睡了睡了睡了。 吃早餐和 rock and roll 有什么关系？我想破了头，却想不出有什么代替，所以我决定宣布一件事，那就是不吃早餐才是一件很稀罕的事情。不吃早餐，我就是不吃早餐，怎么可能起得来呢？瞌睡虫在捣乱，搞不好的根本还没有睡觉。这里的早上没有一只公鸡它会叫。不吃早餐，我就是超 hiphop， 有时会吃早餐，因为当天宿醉超级大。Party like a rock star， 我 Party like a rock star。最后你们都有吃早餐的，别再装傻。早餐的英文叫做 breakfast， 我不吃早餐我也不见得会饿。我代表夜猫族，老子宵夜都吃包子。关于早餐店的事也关于你，关于我，关于 rocker 不撑伞， rapper 不上班，为了代表夜猫族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 对呀、对呀、对呀、对呀， 天亮了才说晚安可以。 睡了睡了睡了。 rocker 不撑伞， rapper 不上班，为了 代表 A 猫头，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天亮了才说晚安可以。 睡了睡了，睡了 妈妈喊我说 不吃早餐，担心你受罪。 但我只把早餐当屁，我不会后悔。卢广仲在美而美，等他来可就行，我不允许把他揽在被窝。对他说，不吃早餐才是一件很稀罕的事。早餐店的老板脸上有颗很奇葩的痣，听说点太多小笼包不蒸，蒸汉堡真的要吃早餐，那我选择汉堡加蛋堡。 喂， 别再问我你是不是加蛋堡，我叫你叔叔饼和大冰奶。当你看我走进来，我不是吃早餐，我是还没吃。 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带着梦想，让我去看世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加一点行游记， 倒一点工作妙招， 不够不够，还要 放一些热门话题、辛辣评论， 添一些甜言蜜语、八卦吐槽， 往左瞅一瞅， 往右也再翻一翻， 翻滚吧， 翻滚吧， 朋友圈。 回来，北京时间8:02:29，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北京 FM 98.2 AM 927，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刚才把口文吓到了。 嗯，那、 FM 北京。 嗯，其实也过得去啊。 对、 嗯、对，也过得去啊。还是跟大家 调整座位 啊，还是跟大家介绍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啊。大家可以搜索 FM 98.2 AM 927就能够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大家哎，特别提醒大家一定要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然后里面有特别特别新鲜好玩的东西啊、然后还可以点击右下角的这个视频直播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还有我们的老粉丝聚集地花椒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就能够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同样能够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嗯，我刚才看了一下咱们这个活力982魔力工厂微信公众账号里面的我看到了，就昨天水水和王爽搭档的时候、是不是发了一张自拍来着，然后 他俩发自拍了 呀，他俩发了张自拍。 这什么意思？这我瞅瞅来。 怎么着？你生气了？还你吃醋了？你是不是吃爽爽的气了？ 那是什么吃？ 熟悉我们这个节目的听众和观众朋友都知道哈，一般情况下呢，孔文和爽爽搭的比较多，我跟水水搭的比较多。 哎，没错、 哎。你突然看到他们俩出现在这儿，你是不是？ 哼！ 啊！ 我什么都没说。 嗯。 我什么都没说。 是不是有点不开心呢？ 哼、 哎，刚才我看到一个新朋友。 看到一些吗？ 是在 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里 对的对的、他在跟咱们进行互动，咱们那个第一时段好奇同学号分享的那个表白的，他说这是好事啊，碰到喜欢的女孩都不用问姓名了，哈哈哈哈哈，是什么意思？这是跟哪段串上的？在课堂上面带名牌上课，碰到喜欢的女孩都不用问姓名了。 你看看，哎呦， 咱们怎么没想到这招呢？对不对？ 对呀。 问到姓名之后，就可以去查他的什么，就各种社交的软件呐、以前比如上大学的时候用的人人网啊，或者去搜搜微博呀，就知道姓名了嘛。 我觉得不用。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名牌上的，然后上边附上一个自己的二维码，就大家啊、我比如说啊，看这个女孩哟，叫吴珊珊，哎，还行哎，然后就上、上面有你的二，上面有你的二维码，然后趁你这个下课的时候，像偷偷的扫一下，然后我就可以添加你，然后一看不是添加，是给你转红包的， 收付款的二维码来的。 对， 看到了，在花椒直播活力酒吧二这房间里面，小小七姐关注了主播，谢谢七姐， 谢谢 七姐， 谢 谢您关注我们。那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话呢，千万记得点击关注，好不好？这样每天就可以给你发送推送，他们开始直播了，你们就可以来直播间，我们一起聊天啦。 对， 那这个时段翻滚朋友圈，跟大家分享一条这个关于世界上的消息。说世界去、是不是说起 来啊？就还是很大，还是很大的嘛， 对对， 还是很大的。我们需要去看一看，需要去走一走。 世界那么大，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好不好？先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个吧。从沙漠那条开始说起。 沙漠啊，我们跟大家先说沙漠。 对， 好。 因为呢，沙漠是一个这个旅行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会，让人觉得哎呦特别难以置信的这种自然景象，特别的壮观嘛。现在更加难以置信的自然景象出现了。最近呢，一架无人机拍摄到了位于巴西一个国家公园的风景，是一片位于大西洋海岸的保护区。在今年的六月到九月，确切的说是在每年的六月到九月，在沙漠当中竟然会形成成千上万个湖泊。 哎，没错、没错，我们这个是不是有图有真相？ 有图有真相， 有图有真相。 看看， 对，我们先给大家来看一下 沙漠当中的湖泊的图像，看起来有多美。哎， 对，哎，你看人，就我发现一问题啊，就你看人巴西，在巴西这边的人家沙漠怎么不是特别黄呢，而是白的？是不是？ 好像是就是在海岸边上的那个沙漠。 哦，对对对，因为对，因为这个让我想到，就是也是上次咱俩一起这个上节目跟大家聊天的时候，提到这个十一黄金周的时候，就是敦煌那边的就是这沙漠骆驼，都累的都那什么了，都累倒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好像你如果说是严格的沙漠吧，听起来的确有点标题党了。这个 对，它其实更像是沙滩。 对，它像是，其实我以前有一次去马尔代夫，在马尔代夫就曾经碰到过这样一个小沙丘，但是它没有这种规模性的沙丘，它是在海里面，出现了那么一块沙地。远看的话，其实就是在汪洋大海、碧水蓝天当中，有那么一块白白的沙滩有一种无人岛的感觉，就当地人会叫它无人岛。所以这个可能也就是在这个成片的沙漠当中出现了这么不规则的一些水流。有的时候会出现这种两条河流把沙子推向大西洋，就是这样的感觉。 哎，没错， 就是他们的国家公园的一个特色景观。每年六月到九月的时候会出现沙漠和大海相互交融的这种感觉。 哎，对，没错，而且这里的沙子呢，它会一直移动，所以就是当风沙这个向回吹，然后再加上雨季的时候下雨，然后呢这个湖泊呢就会出现这湖水呢每一年呢只出现几个月，之后呢就会慢慢的蒸发干涸，所以巴西人会充分利用这段时间来欣赏美景，甚至在沙漠的湖泊当中来游泳。哎，但是尽管存在时间比较短，但是湖泊里还是有鱼的。 哎，是的， 有水就有鱼。 好的，咱们这样哈，咱们刚刚看过了巴西，现在把目光转向西班牙，是不是特别有这个世界观、宇宙观的节目？ 穿越了。 西班牙有一个小镇，可以给它取一个名字，叫做巨石镇。 巨石镇。 为什么叫做巨石镇呢？一起来溜溜达达看一下哈。这个小镇呢，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了，可以说是暗无天日。为什么这么说呢？它位于塞特里尔镇。是在西班牙南部的安达卢西亚大区。为什么叫做巨石镇？巨石镇是我取的名字，可是说它暗无天日呢，因为这个小镇的房屋都建在 一块巨大的石头下面。 没错， 依然是有图有真相。 依然是有图有真相。对，我们先来看一下。 哎，想看这个图片的朋友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哈、花椒直播搜索活力九八二，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搜索九八二魔力工厂都可以看到了。 哎，对， 特别喜欢这个巨石阵的感觉。 我们现在打开这张图片啊，也给这个啊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啊无法看到这个我们跟大家展示图片的这个听众朋友们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大家想象一下啊，就是我们这个就是一条其实很普通的一个街道，但是呢上面就是咱有顶嘛，这个顶就是一块巨大巨大的天然的岩石。对，然后在岩石的下面呢就是我们正常的这个商铺啊，包括临街的这个啊店铺之类的。 你要是把这个镜头拉远一些哈，这个岩石其实还挺厚的，它和那个地面的颜色有点像，都是有点泛黄的色系。 对，泛黄的颜色。 你如果从远看的话，你退到很后面很后面很后面、这个地面和这块和地面约成30度的这个岩石，应该是形成了一个很像鳄鱼的嘴的形状 啊。 然后在这个鳄鱼嘴里面，依照这个所有的空间填得满满当当的建了一个小镇。 大家在这里头 房子， 依岩石而建， 对吧？ 对， 然后顶多这个岩石上面再有那么一些稀疏的建筑，但是总体来说呢，大多数人是生活在这块岩石，也就是我刚才描述的这个鳄鱼嘴里面的。 哎，没错，就是这个给大家展示的啊。我们除了从我们在街面上就可以看到，在街面上，因为大家啊在这里呢，就是也是有一个特点，就是下雨的时候呢，大家就根本 对 就根本不用打伞。 下雨，人家有伞， 人家有伞， 有大头 啊，他有岩石， 对他有大石， 他有大石。啊，然后下雨的时候不用打伞，但是其实相对应的啊，就是晴天的时候可能也看不着太阳。 每天都生活在不见阳光的这种环境当中。 哎，对，就是我们想象，就是他这儿的房间呢，就是我们进来之后啊，这个四周的墙壁啊，可能还是就是我们正常的墙壁，但是呢，就顶上，我们这顶的一定是这个天然的岩石。对，或者有的就干脆，我这岩石，比如说有一个这个小洞，或者是我干脆给它掏一个洞。然后就是做一个这个简易的，比如说这个洗手间呐、或者说这个储藏室之类的。然后还有就是这边的房间呢，就是基本有一个特点，就大多数只有一个窗户，因为都是被岩石裹着。 是的。虽然看起来这个听起来听孔文介绍之后觉得生活的还是挺局促的，但是它的历史还是挺悠久的。这个小镇其实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是形成于15世纪，当地的人们呢直接在峡谷本身的这个石墙当中去建造这样的房屋。慢慢的呢开始人越来越多，后来就发展成了小镇，到现在已经600多年了。那现在这个小镇面积其实不大，这个镇上的常住居民呢大概也就是3000人左右。可是它却拥有着全欧洲最好的餐馆还有酒吧 啊。 是闻名世界的香肠还有烘焙食品的一个生产的地方。除此之外呢，还以及这个独特的建筑构造，生活和自然的完美融合，每年都在吸引着很多很多的游客。我还真的是挺想去看看， 挺想去看看的，是吧？那你觉得就是这儿，这除了我们这个就是这个啊巨大的这个岩石啊，它吸引你，然后还有什么东西吸引你？ 我觉得好像这个地方如果说吸引我的话，就是吸引的一种生活和自然的完美的融合。我生活在自然里的感觉。而且巨石就是它不像那种滚石，你知道吗？巨石还挺有安全感的。 但是你要说到这儿的话，其实我觉得如果有的朋友可能我觉得他一定也会有这种比如说不好的感觉，比如说有这种压迫感， 被压顶的， 对对，压迫感和窒息的感觉。 可能吧。 对，反正我觉得就是人家这边几百年就这房子吊顶都不花钱，我觉得挺酷的。是不是？ 你是最近在装修吗？ 没有，你看，因为就是我们跟大家展示的这个图片啊，就是进来之后，就是我们四周啊，这墙壁啊，包括什么什么桌椅板凳，之类的，这都是需要花钱的。但是我不需要吊顶啊，对吧？而且这个吊顶都是纯天然的岩石，花色非常的漂亮，纯天然， 真的是，就是大理石那纹路特别的自然，是不是？ 盖房子几百年吊顶都不花钱，你说得省多少钱？ 就让我想起来那个。三只小猪，三只小猪，最聪明的小猪是用石头盖房子的， 经济是吧？ 结实吧，风来的时候不会把房子刮倒。你就觉得这个镇上的居民突然间变得就是很萌， 变得很萌。

呐。 你笑什么？你是不是突然觉得好像跟我一起唱歌你就放弃了就是你那个深情的专业的路线，立刻就是开始就被我首先声音变得特别的洪亮。 没有啊，刚才 没有啊， 刚才咱俩说什么来着？ 来吧，关键的故事你自己唱两句。 刚才咱俩就是说什么来着，就是大家可能最近不太喜欢听唱歌，咱大家喜欢听那看 打架是吗？为什么要喜欢看打架呀？光阴的故事这首歌希望大家可以喜欢哈。在节目当中呢，大家喜欢什么歌的话可以给我们点，我们不一定有。 对， 但是我们尽量，好不好？ 对对，我们尽量啊。我们还是非常有态度的。 对，我们愿意让大家点。 对， 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给你们唱可以吧？ 对对，我们唱，我们唱啊。 还是来看看世界上特别有趣的事情哈，看看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一棵树， 最古老的树 树呢、 嗯、 对的， 世界上这个古老的树啊，其实有很多呀，就是让我想到了 啊。什么树很古老？我觉得你应该要说段子。 不是啊， 嗯， 松树啊，柏树啊，因为他们四季常青啊。冷吗？ 很冷。 很冷是吗？ 乌鸦飘过的感觉，这个树其实好像听起来真的还挺古老的，让人有那种就是岁月流逝我仍不变的那种感觉，也会和光阴的故事跟这首歌还挺搭的。这个树呢叫做索科特拉龙血树。 对， 你如果念血树也行，咱们还是按这个口语念哈。索科特拉龙血树 生长在也门。 生长在也门。 对对对，这种奇异的树种呢寿命可以长达500年，我们同样也是有图有真相。 先看一下这个 有图有真相 哈，大家稍微的来看这个初步的印象，这是一棵长成什么样的树。哦， 对，这个树 哇太吓人了， 就像一个大蘑菇。 对， 是吧？ 它虽然像是一个大蘑菇的造型，但是在这个蘑菇的顶端，就是那个平面上那个半球形中间的那个截面上面，全是看起来很古老的那种树枝，而且就是很粗粗的那种树枝，它是伞状发射型的那种树枝。 对、 这个很难描述了，这个描述出来这都是作家级的水平了。你要尝试一下是不是？ 就是我们人体当中的那种遍布的那种毛细血管，是吧？ 对对对对对， 是不是有点像？ 对 对，就是它为什么会长成这样呢？就是索科特拉龙血树生长于恶劣的环境，这环境恶劣怎么办？那我就得使劲的长啊，对吧？为了吸收水分，这个树枝就努力的向上生长，所以呢，就会被长成这个好像是一把这个吹不倒的雨伞。 哎，对对，有点像被吹翻的那种雨伞，就上面全是 伞骨那骨架。 但那伞骨可能很密集。 对对对，但是呢，这个树它年代能够长得很长， 对 啊，但是呢，它也有非常珍贵的这个药用的红色树枝啊，所以呢，也被曾经过度开采过。这个目前这个树种还是非常稀少的， 是的， 寥寥无几，已被列为了濒危树种。哎，大家看了之后，看到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图片之后，不知道觉得这个树是不是漂亮？反正我看到之后，我觉得 很美， 对，很震撼。对，很震撼，就是能够感受到那种生命的力量。 是的， 对，我们 而且是500年寿命的树嘛， 五百年树。对，没错。 然后再想起那首歌的时候，就会想起这个树了。 想哪首歌？ 我真的很想再 活500年。 是不是？ 对对对。 而且这个树的照片，至少我看到的时候，我觉得就像你说的一样，是很震撼的感觉。 对，很震撼。 我可以想象得到看到它的时候那种受到冲击的感觉。比如说，但是这个照片很适合拍黑白，然后女孩的话可以有一顶红色的帽子，或者是一条红色的裙子，如果跟这个景色合影的 搭起来的话，会非常的漂亮。 那个视觉上的冲击感， 会非常的有意 境。好好想过这些事儿，你知道吧？就这个景色，我拍起来好不好看呢？ 原来是这样。 然后的确还有很多其他的很古老的树种哈，包括这个西部红雪松啊、沙漠玫瑰啊。大家如果喜欢这种古老的树的感觉的话，咱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介绍。 哎，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打个一告诉我们好不好？明天就继续帮大家介绍这些世界上最古老的树了。那在这个时段呢，跟大家分享最后一条消息。 跟榴莲相关。首先问一下大家，吃榴莲吗？ 对，大家吃榴莲吗？大家喜欢吃榴莲吗？ 对，一个万古难题，不知道大家吃不吃榴莲呢？ 对，你吃吗？ 我吃。 我爱吃。 但我没有那么爱吃。你爱吃吗？我吃不排斥。 我也不排斥。就是大家都叫它臭榴莲，我没觉得就是它怎么会叫臭榴莲，我觉得不臭啊。 我没有那个什么，就是我也不觉得臭，而且我并不是特别特别的爱吃榴莲，可是我很爱吃榴莲的制品 啊，比如说什么榴莲蛋糕啊， 榴莲千层蛋糕 啊，对， 榴莲千层蛋糕好好吃，你不觉得吗？就是那个一层一层一层的，有点奶油，然后还有那个面皮儿，然后加上榴莲的味道，就很融合，放在哇。口齿留香 口齿留香啊！ 很多人说这个榴的根本不是香、 对，然后就是最近呢，这个科学家首次揭秘了榴莲的这个所谓的臭味的来源，发现了榴莲的祖先。榴莲的祖先会是谁呢？ 对，咱们具体来看看哈，咱们先来介绍一下这个榴莲的特殊气味、在最后跟大家公布榴莲的祖先到底是谁。 没错， 是一些这个新加坡科学家，一群深爱榴莲的新加坡科学家首次揭开了为什么榴莲会发出如此强烈的气味的原因。他们发现呢，榴莲这种外表坚硬不平的水果含有一种气味基因啊，怎么样也是基因决定的，很多事情都是基因决定的。说为什么孔文长得帅啊，珊珊、 为什么珊珊长得美、 都是基因决定的。 对， 那榴莲呢也是不可避免的，是含有一种气味基因，这种基因呢导致榴莲发出臭名昭著的特殊气味。这个研究团队的科学家呢对这个科学问题都有浓厚的兴趣，还都爱吃榴莲，所以共同研究了为什么榴莲会发臭呢。 对，然后就是科学家研究还发现呢，说榴莲散发的这种独特的这个气味啊，也就是很多人讨厌的所谓的这种臭味，其实它是利于自然界的存在，因为这种气味呢能够吸引更多的野生动物来吃榴莲、吃完之后呢、吃完之后怎么样呢，对吧、 就把它的种子传播出去了嘛。 对了，对对对对、吃完之后 生命， 对对对，把这个种子可以传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利于它这个生长繁衍繁殖。 我想起一件事情。 怎么着？ 就是大家知不知道一件事情，实际上香和臭是一种东西。 香和臭是一种 东西，我这时候需要一个那个 等会儿 小百科。 等会儿啊，香和臭是一种东西，这就是一个广泛的一个概念，宽泛的一个概念，是吗？ 是有一个， 那就是每天，比如说你们女孩子，我出门之前，砰砰，我打两下香水，那其实我，你可以，你打的并不是那么香 啊、 你非得要把自己搞臭了才出门， 打多了可能就臭了，是吗？是这样的哈，我记得我以前看过一个那个科普的小知识，就是香和臭为什么是一个东西呢？就是有这个产生气味的东西，好像是一种物质，这个物质。少的时候是香，然后多的时候就变臭了。有没有人知道这个冷知识？我突然想起来了，也就是说，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好像叫什么分啊？大家可以这个查，帮我查询一下哈。 对对，大家 知道的话是可以告诉我的。 对，大家也帮助我们一下，就珊珊这个说的，说这个臭和香其实它是一码事儿。对，然后榴莲呢，说到榴莲的这个事儿呢，这个吴黄说，我只吃榴莲，但是榴莲制品不吃。然后这个网友说，海南三亚普通话说的好的不要不要的，他说好吃啊，也看来也是爱吃的。 谁呀？他说咱们普通话好是吗？ 是咱普通话。 嗯， 咱这不是就是那个就吃饭的家伙吗？ 啊，那倒是， 是不是？ 其实我还好，我普通话倒是一般。哎，我看到近日子帮咱们编了一首诗，你看到了吗？ 编了一首诗，那怎么着？你来朗诵。 山山水水颜值当，金换男主亦无妨。你来我往嘴一张，吸引众粉来捧场。 好，好，对，其实今天做的这个。这位朋友给我们做的这个打油诗啊，也跟我们今天接下来的这个就我们下一时段的话题，跟大家要聊的这个水墨的魅力，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有点仙风道骨这种感觉。 而且发现大家是不是都会写诗啊？我看到了那个明知道在直播平台上面也写了一首诗，也是打油诗。清晨鸟儿飞，花儿笑开颜，光照暖大地，睡梦还未醒。都是文化人呀， 都是文化人。

你还自我介绍呀，老师？ 跟大家介绍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还是要比较开心的啊。 好的。 对对对，大家可以啊，搜索 FM 九十八点二 AM 927就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大家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啊。然后还有在我们的花椒直播平台搜索活力九八二啊，就能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还有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同样能够参与我们的节目。刚刚我注意到在花椒直播平台活力九八二的直播间里，主持人养帆啊，我也见到过这位朋友，是一个老朋友，而且是我们的同行，是海口交通广播 FM 95.4的一位朋友。对，然后他给我们说的是，欢迎来到九八二直播间，关注主播不迷路，主播带你听广播，左上角关注，右下角分享小礼物，谢谢谢谢杨帆，谢谢杨帆， 谢谢你时间啊，左上角关注，右下角分享小礼物，是不是？ 谢谢， 面子啊，亲爱的朋友们，分享走起来，好不好？刚才看到了国歌，关注了咱们大家喜欢的话，可以点击关注哈，左上角关注。那还有一二三芝麻开门都关注了，因为关注的话，我就很希望感谢一下大家，我觉得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而且我看到了已经有朋友从这个锦年回眸分享的直播来看主播了，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在介绍完这个我们的直播方式之后呢，还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俩，我是珊珊， 我是孔文。 哭了半天没说自己叫什么， 是。 接下来呢，要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了。刚才有朋友问了，说今天聊什么呢？ 今天 聊一个特别有名的这个画作，叫做《千里江山图》 嗯、 最近也是在展，很多朋友都是争先恐后的去看啊、 嗯、 所以说在朋友圈里这幅画呢也是非常的火。我们今天请到了两位嘉宾一起来聊一下这幅画。第一位嘉宾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哎、尚进。 Hello， 大家好。 是独立策展人、青年藏家、私人银行资深艺术品投资顾问谢尚进，欢迎。 Hello， 大家好。 第二位呢是水墨践行者，是一位水墨派的青年艺术家杨新收，欢迎新收。 谢谢谢谢大家好。 哎， 欢迎新收。 新收这个头一次来，要向上进多靠拢，好不好？要走这种魂不吝的风格。 上进是这种风格吗？ 上进还行，上进也是挺 脸皮厚的风格。 对，哎，不是上进还是一个挺绅士的风格。咱们今天聊的是这个千里江山图哈。昨天我们商量完之后呢，我就从我家拿了一个东西，因为我前两天买了一个 、 厉不厉害？ 哦，厉害， 厉不厉害？ 还真去了，你那个这个去看了？ 我没去， 但书买了，先读。 而且这不是在那个宫里买的 哦， 因为当时就是上进一直跟我说咱们有空的时候可以一起去看千里江山图，你知道吗？因为这好像哎，这什么时候展啊？是多少年展一回啊？好像之前展过， 就只展过到现在新公国成立以来三次，这 是 第三次。对， 每次都展的时间还挺久的是吗？ 前两次不知道，这一次时间还是可以的，几个月。 这一次是把那个整个长卷20多米 打开 哦， 对，特别完美的一个呈现。哎、 听说是虽然展的时间还挺长的，两个多月，但是好像就是挤破头啊。 对， 哎，对对对对，没错啊。 现在属于放号了。现在改革、原来就是都排着大长队、后来就拿那分时段的、所以说现在去的话，还有最近故宫不也改革了吗？我觉得前 两天 对电子售票啊、 对，那那个上进给我们的这个网友朋友们和听友朋友们肯定我觉得有不知道的啊， 肯定有。 对，因为我也是其实在今天节目之前做了一些功课，然后才知道这个、 对 这幅画的在我们国家的这个史上的一个地位、啊，就是你也跟这个听友和网友朋友们介绍一下《千里江山图》这幅作品。 它是中国这个十大名画之一，它讲的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在900年前，有这么一个少年，大概是在这个 你这个故事的开头我非常喜欢，张姐、你进步了，太进步了， 我已经学。 什么900年前有这么一个少年，是非常就是主持人式的介绍方式。我觉得你可以了，真的，今天下半个时段你来主持。 好，来，张姐继续。 然后他这个没日没夜的拿着这个画笔嘛，然后在这个卷本上面一点一滴的记录他心中最美的画卷。然后他其实目的是挺单纯的，就是他爱画画，然后但是他也会带着我们一些现代人的这种心机啊，或者跟他年龄不太相似的这种功力，因为他想让画有一个人，就是这个当时在属于天下一人的这个宋徽宗赵佶，他的赏识，他想借这个事情来改变他人生的一个命运，然后所以说在这个完美的这么为了这么完美的一瞬间吧，就是说他自己就是 大概在这个半年没日没夜的就写下了这么一个、这一个画卷，而且这一生之中就这么一件作品、因为后来他就去世了。 他是自发的、自主的去画《千里江山图》的吗？ 不是，因为原来其实在宋代是有一个这个画院的体系的、而且这画院是分等级的、因为你他据他的这个年龄的推断，他应该是在13岁的时候、他到这个就是画院这个体系、就像我们说上高中一样、然后他还有个大学、他就是往上走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说他们得他属于这个这批小孩里面可能是比较天赋的， 明白， 而且又给了他这么一个机会、因为这么长的一个长卷，包括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用的对这个卷本都是宫里的东西、所以说也是对他很重视、就重点提拔的这么一个， 明白、 对。 那新收，你作为一个这个水墨派的艺术家哈，我可以说水墨派的艺术家吗、这个讲法会不会太外行？是 OK 的嘛？水墨派艺术家，你第一次知道《千里江山》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你当时觉得，哎，这是一幅什么样的作品呢？ 对，我当时第一次见的时候，特别是 稍微近一些， 好 OK、我第一次见这个《千里江山》的时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机缘。就是前两年，我和我的几个小伙伴去一个专门做复制品的一个朋友那里，极鼎艺术，他们做的复制品呢，就是国内算是比较顶尖的，然后当时他给我打出这个长卷是个复制品，我原来对青绿的印象和概念是觉得有点俗啊，有点媚俗，但是一看那个颜色，完全颠覆了我对他的一个认知，艳就是明丽明快，然后保存的这种这个鲜艳的程度是让我特别特别的惊叹的、这个一下子让我对青绿山水的一个改观、原来 sorry 原来不是那样的，原来对这个是我特别震撼的一个地方。 对， 哎，千里江山图原版有多大多长啊？ 11米3， 是不是啊？ 11米， 那我买的这个是多长呢？咱们一起展开看看好不好？ 好， 好吧，来， 行不行？因为我自己在家没展开。 错了，11米9，11米9， 12， 大概是3层楼那么高。 往那儿拉，是 反 了。 我应该我帮着拉呀， 咱俩反了。 来，我拿着这边，对不起。 对，我们跟这个网友朋友们来展示一下啊。好，我现在。 刚才对。我们现在站起来了，把我带的这应该叫做什么呢？这个是 藏卷， 藏卷是吗？ 手卷、对。 但这个其实超便宜、 还可以继续往这 展，还能展。来，咱们 来，我们给你接一下力。 这应该是圆大小吧？ 11米吗？ 对啊， 不能吧？ 得长， 得有，让心都转出去。转出去， 怎么还能转出去呢？咱们直播间还要去表演区吗？难道？哎，我觉得咱们四个人好蠢呐、咱们四个人待会儿怎么把它收回来？哎，是挺长的，这有十一没有吧？我就是看起来好像是3-4米左右的样子。 应该没有，再说， 他这 应该缩小 啊，缩小是不是？ 说的话。按说的话应该是蛮长， 对，缩小的版本。好嘞，咱们这样吧，咱们还是收起来，因为让一个观众啊就好好的听一下几位嘉宾的这个说法。我只想跟大家看一下，因为我买了之后呢也是的确是在家自己没展开，头一回展开。因为当时是为什么买呢？是因为我在这个微信上朋友圈刷到一个链接，那个链接是把什么千里江山图带回家啊、然后上头写的是你是不是去故宫啦？你是不是去排千里江山图啦？然后还有很多朋友是看千里江山图的时候哈，的确是一个很复杂的状况，因为他们排队听说要排很久，你先排一个多小时队，关键是呢排完队吧，听说进了那个展馆还得再排一个队，就是展馆外排的那个队只是进展馆，然后进了之后呢还得排一个看千里江山图的这个队，说什么你是不是可能排了也看不上，还不如买一本回家，而且这个200块钱左右，然后我就买了。我这是一个挺 便宜 啊， 国宝， 是不是？200块钱买国宝。 对，然后回眸就刚刚问的，说多少钱美女主播？你200多块钱， 不到200，198。 对， 反正我觉得还行，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要是有时间的话，可以趴在家里头啊，放在地上展开一点点看看，对不对？而且他还附送了一本讲解，我不是给他做广告哈，我只是觉得是一个蛮有趣的。 对，我觉得你可以看看，看完以后我们再到宫里面。去再看一下原作，那你就会发现，哎，真的你已经开始 上道了。 哎，为什么这幅作品大家可以说是趋之若鹜呢？就是很多人都想一览真言，它在中国绘画史上的地位是特别特别的高的，是吗？ 对，十大名画之一。 嗯， 然后其实它的这个来历的话，我也可以跟你稍微讲一讲。 嗯， 其实它，你看它也是这个中国青绿山水这个创作的一个巅峰。 嗯， 而且就是这个 青绿山水 、哦，为什么说今天说我们也请新收来？因为新收他是就是一个他自己就是一个画家，水墨画家，他肯定也画青绿的这个体系，所以说我们可以全方位的，你看从画家他的一个角度，他的从技法上可以给大家有一个来解说。 嗯， 那我可以跟大家说说这幅画背后的故事啊，包括它的来历啊，流传有序啊等等。 嗯， 这我其实可以跟大家聊聊，因为每张画背后都有很多的故事。因为刚才说到为什么说它流传有序啊，就是其实这张画它本身就是一个很传奇性的。 嗯， 因为它可以说是用五进宫的这种来形容它的一个流传的过程。 五进宫， 对对， 就是它五进五出的意思，是吗？ 对， 在皇故宫里面。 对对， 哪五进宫啊？ 就是其实当时这一张作品的话，是宋徽宗送给这个蔡京的。我们都知道蔡京，然后但是他并不是让蔡京自己去赏玩的，就我给你的话不是，我是让你要到翰林院来推广我这样的一个画风，就要推这个画风，就一个样板。我们就画这个，因为当时在宋代的话，会我们可以看到里面就是楼阁啊，这些大好河山啊等等，都表现这个方式的。所以说再后来，你看其实蔡京在他的这幅作品的那个这个题跋里面有记录到一句话，叫天下事在坐之而己。就是其实怎么说呢，就是当时蔡京的话就能反映我刚才所说的这句话，就反映我刚才所说的那个意思，就是我是要去推崇这个画风格的。后来蔡京不是被废了吗？被这个宋钦宗给废了，废掉了以后这幅画又辗转回到宫里面，然后被这个宋理宗给收藏了。那这一进一出，然后后来因为这可以从他的印章，因为画里边这些都是有根据的，从里边的印章你可以找到。然后另外在南宋灭亡以后，就这件作品就带到了北方了。就从南方到北方了。到了北方以后，这中间可能有这个遗失的这个过程，但是最终就没有进到元朝的皇宫里面，也没进到元朝的皇宫。所以在后来元代的这个高僧普光，他自己是有幸收藏了这件作品。然后从历史的这些资料来看，他据说他是上上下下反反复复看了100多遍。你想想，那就对，就是这件作品，因为每件作品后来再后来就没有在明朝的这种中期就没有收藏记录了。一直到就是有迹可循的是到明末的清初，这件作品又被著名的藏家这个向清标所藏，然后就跟随的大部分的作品进到了清宫里面了。然后在1922年的时候，这个溥仪就赏成了《地谱节》，这件作品的名义就到出宫去了。后来一直辗转又在文物这个文物贩子的市场上又出现，然后这件作品又最后再回到了故宫。所以说等于从你看这前后的900年，就是这么一件国宝或者说这么一件作品的流传的一个流传有序的这么过程。而这个少年就是这一辈子就画了这么一件作品， 就一件作品。 然后抵得过所有，你像这么就是人家画一件作品就成国宝了。 但是这个少年一辈子就画了这一个作品，就是听说据传说他是画了这幅作品然后最后被累死啊。 确实累死了。 真的吗？ 这是我们就是说从很多的学者啊包括专家他们的一个推断嘛。就是说因为刚才我在开头也说到了，他也是属于比较急功近利的，或者说他想通过这件作品来改变他的一生嘛。就像我们现在这创业者叫过劳死，我觉得 那个是专家研究的，说他是一个就是急功近利型的人。 没有，我觉得可能说我刚才的表述吧，因为我们完全都是一个推断嘛。对对对， 他很想在艺术上面有自己的创作， 对对， 或者传世的作品留下来， 对， 在这个自己的专业领域里有一些表现欲。 对，而且他觉得他在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上嘛。对， 哦， 对，是这个意思。 但是就是如果说从这个 工作狂吧，我觉得 工作狂，但是就是他这个就绘画的技法什么的还是非常， 对，我觉得从技法上可以新收可以说一下。 对，那哎，我觉得我把这个千里江山图我拿到这个新收的手里啊，让他跟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有一个这个看图说话的一个过程。 哎，可以 没问题， 可以 吧。 嗯， 好 啊，好好的跟我们介绍一下千里江山图的这幅作品的过人之处到底在哪里。 一般像我们这个，像我们原来在宫里要看的话，它呢是一个手绢的形式。首先呢，对前面，它就是 咱们可以稍微的挪一下位置，就是或者是挪一下这个摄像。 对，新收可以啊， 对， 再往这个镜头的画里走一走。对， 好嘞， 好。然后呢，像我们一般这个手绢呢，都是古代啊，都是这个文人墨客，把玩赏玩的一个。就是一个手头的一个物件，咱们叫啊。然后呢，像这个千里江山一展开呢，最前面一段一般都是有一个银首啊，银首一般都是像有一个像有一个名家，像现在的话名家他给你提拔一下啊。然后最早一开展开之后呢，这里这 对，我们对上镜帮我们接一下。 哎，什么叫银首在哪？ 银首，你这个的话我还没有。这是这个银，这个是后面的，这是最后面一段。 啊， 最开始呢是，对对，最开始呢要从这边开始看。 啊，明白明白。 然后呢，这个重点呢，其实这个上面有个亮点，就是这段文字。这段文字呢，就是说的是那个谁，蔡京。 可以拿，就是离麦稍微近点哈。 因为 我就觉得，哎，这会儿好像没电视。 是我们啊，那个这时候我们需要一个助手。 因为他整张的作品他没有署名，也没有他就是王希孟的章。就都没有， 对， 但就以这个来推断， 这是王希孟的作品，是吧？ 对对， 这段写的是什么呢？ 这里有一个，就有一句话是这个叫希孟年十八岁，就在这里。然后呢，是谁呀？是蔡京，就是宋徽宗赏给他的。这里面出来个希孟十八岁， 希孟十八岁是应该是希孟写的呢，还是蔡京写的呢？ 不是蔡京写的，然后呢是写的是王希孟十八岁的时候。画的这几个关键的信息点在里面出来的，后来就是大家学术的断定，这就是这个 王希孟的作品。十八岁画出来《千里江山图》啊， 对，而且 从几岁开始画呀？ 这上面写的， 他就据考证应该是半年的时间。 据考证，对，但是后来又说这上面还有一句话叫做，就是说，哎，对，在这儿有一句话说的是叫。天下事在做而为之。天下事，天下事是一个很广的一个概念，也可能就是好多人一起在里面，要因为染色的过程非常复杂嘛。有的有助手，应该是也有一些辅助人员。其实我特别想给大家就是介绍一下这个千里江山为什么把我震撼到了，因为是，你看我给大家找一个局部给大家解析一下。 我想先请二位跟大家这个介绍一下青绿山水是一个什么概念，在山水当中青绿山水是一个什么样的细分的类别， 好 然后是一种什么样的特征。 因为其实从千里江山图啊，它解决了一个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真正早期的什么叫青绿山水。就青绿山水这个词儿，不是说我们说凭空去想象嘛，就是我们是有依据的，那这个依据就是从这张画来的，然后青绿山水这个词实际是在元代形成的，你看这是宋代，那其实在元代形成，此前叫有那种色色山水啊，还有什么注色山水啊，有这么一说。那王希孟的作品我们刚才也看到了，包括很多人在朋友圈啊，包括图片啊，那我们都看到我们眼前的这个就叫青绿山水，就这种，我觉得 有点青有点绿， 对，矿物质颜料，这都矿物质颜料， 对 对， 这上面 大家你看， 什么萌啊，孔文突然。 对对对，现在我们看，把镜头切到新说那边，好、 嗯，哎，不知道有没有反光啊？ 有一点点， 一点点还好， 好 OK。 你看 大家都看这个。这个就是亮的这个面儿、都是用这个石绿，这个叫这个绿的叫石绿，然后这个蓝的石青、在这个亮的这个面儿、然后你看它暗的这个面呢，背光这个面呢是用的是暖的赭石的颜色、 明白了、 对，然后其实这也和中国道教有一个叫阴阳也和这个是有关系的。 咱们这样哈，再给大家看这个，直接通过这个视频软件播一些图片，大家就可以看到了。 对， 这个是不是就是刚才 石绿啊石青啊赭石都矿物质颜料 矿物质的颜料， 它能保存上千年，更甚至更久。 哦，对哦，已经很久了。 你像我们其实原来我们给大家讲过张大千，其他好多都是用这种青绿嘛， 青绿， 对啊， 对，泼彩，他用的是泼彩。 然后你看他，包括他的人物临摹敦煌时期的那些作品，都是用这种矿物质颜料，所以它保持非常鲜艳，就跟新的一样。这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在900年后看到这件作品以后，还会就是那么的很完整。 的确是好像很适宜保存。 对， 哎，那千里江山图它画的是哪儿？因为我觉得好像比如说很多这种画的都是一个实地的景色。 对，比如说画这个东京是吧，当初的这个 可不吗，是不是比如画一下北京青年广播的直播间。那请问就是千里江山图它到底画的是哪里的千里江山？ 我的老家，从我老家开始。 我的老家就住在这个村儿，我 人上进不是那边， 土生土长， 不是从东北开始画的。 上进的确不是那儿的人。 千里江山图它是就根据里边的景来推断，其实也是画千里江山图就是王熙凤走过一生走过的地方。因为他一生很短嘛，也是他一生所有地方所看到的。他是从福建仙游人。 哦，福建人。 对，福建人。然后他从福建到这个当时从福建仙游，然后去北宋的这个都城开封的一个路线，就这么一个路线。然后从仙游来走，他向北必须要经过庐山。所以说里边有几个景，是像那有个三叠泉啊，四叠泉啊，他那个就是在画的就是庐山啊、因为当时那个孟浩然有写过一首诗，对对对对，所以说然后从九江，就江西九江、然后乘这个船往北，再向东，然后到镇江改乘这运河船，这就一路，然后很可能他因为是从南绕到这个苏州，然后再一直到开封，等于是这么一个过程。 明白了， 那也 我 对，然后他走过路画完，这不就一生吗？其实他也没在，我觉得他到了宫里头，应该没有再走那么远了。 才18岁嘛，是不是？ 对对对，然后他所以说《千里江山图》，他以庐山为主的取景，就里边很多应该都庐山那边的一个景色，然后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里面的这些桥啊、人物啊、这些凉亭啊，都能在历史上能找到考证的。 我看好像在咱们直播间里这幅作品其实还是挺引起讨论的。 对，没错，没错没错。这个明明知道这是一场意外，他说王熙凤是宋徽宗的学生，他18岁得了这幅千里江山图，宋徽宗看了高兴得不得了，把这幅画赏给他最宠的臣子蔡京，所以呢蔡京写了8文告诉大家这幅画的来龙去脉。然后刚才这个海南话说得好的不要不要的这位朋友，他说各位主播们好好翻阅文物啊，要保护，主人应该心碎了，我慢慢翻哟。 这不算是文物了，这才200块钱，算是一个纪念品，我觉得大家也可以买着玩一下。 把公众号推给大家 可以，要是给我提成就好了，这个公众账号。好吧，我觉得好像千里江山图这幅作品的确是因为它的这个在中国绘画史上的一些特殊的地位， 对， 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啊。可能很多朋友不能亲自到故宫博物院去看一眼，或者即使在北京看起来也挺费劲的，因为真的要排队排很久，所以对这个话题还挺感兴趣。也谢谢上镜

跟大家介绍一下哈，这里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们是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我是珊珊。 大家好，我是孔文，大家可以搜索 FM98.2 AM927 就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 啊。干嘛一直被找人？ 对，然后大家也可以在花椒直播间搜索活力98啊，就能够进到我们的直播间，还有在北京时间北京青年广播同样能够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我刚才看到了， 一直举着， 对，一直很多朋友在跟 咱 进行 千里江山 图互动，好像因为千里江山图的确太吸引人了。 对， 景年灰梦也说了，哎，说舍不得离开也得离开了，该出发了呀，主播老师有空再见。好的， 还上班去， 好的，估计是那就可能就是必须得出门了。还有很多朋友在，养帆特别可爱，养帆每次都催咱，咱们中间一休息一播歌的时候，就是一播片花一播广告的时候，他就说开始呀，你们快开始呀。好嘞，我们现在开始了。再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哈，是我们的这个老朋友了，策展人是非常有经验的青年收藏家谢尚进。 大家好， 欢迎 收 听。大家好。 青年艺术家杨新收。 大家好。 欢迎新收。 欢迎新收。 来，咱们继续聊这个千里江山图， 继续聊 好不好？ 对， 哎，刚刚你看了这个千里江山图，已经聊了之后，孔文，你对这幅作品现在有没有什么就是比较初步的这个印象？觉得它是一幅什么样的作品？然后对它有什么样的感觉？ 比较初步的印象，因为就是其实说白了，对这个水墨艺术，尤其是这个画啊，虽然说它在这个绘画史上有那么重要的地位，但是确实它对我来讲还是一个很陌生的。对，尤其刚才我们跟大家展开之后啊，我觉得。这画那么长，我确实不容易。那么大，画12米， 关键还画累死了，对不对？因为你知道，我觉得它有点像，给我的感觉很像那个，我以前去西藏的时候有看师傅画那个唐卡 啊， 他们说有一些就是画唐卡的那些老师啊，可能一辈子就画那么一幅大唐卡。就真的也就眼睛也就瞎了，也就看不到了，因为唐卡是需要画很精密的那种，就要盯着看，可能一天只能画这么一小块儿。就感觉好像每个艺术作品都是艺术家或者是画家呀，拿生命换来的，呕心沥血创作来的。 新收可以聊谈谈， 是不是特别有感受啊？一直在点头。 特别是像我们搞这个创作的，想进入这种创作状态，是特别特别幸福的一件事情，也是特别。一直在追寻的一个事情，像我们做一个作品，然后从构思，从你找到灵感到最后落笔到完成，整个过程是叫痛并快乐着。然后这个过程也特别棒，我特别能体会，像我能感受到，像王希孟他整个作品完成之后，在宫里面啪一下打开，大家为之哇一片赞叹啊！ 就已经享受站在舞台上， 对，赞叹之后， 享受大家的欢呼和掌声的那个画面了， 对对。赞叹之后呢，然后他的这个又给赐给了这个蔡京啊，然后呢，他整个这个过程。他到最后完成的这个完成度上，其实是他也就是他生命高峰了，就是 对，就是一辈子有这么一幅作品留下。 我们其实可以看一下新收的作品，其实他也在画一些类似的，就是一些应该也叫青对青绿 水墨， 对， 这是新收的作品。 这个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去年去台北，在那个画的其实是日月潭对面上面有一个宫殿，叫应该是叫什么叫古代那个武将那个叫什么那个。我现在这个名字记忆力特别差啊，形象感特别记忆形象。然后其实对面画，对对，对面画的其实是日月潭的一个景。然后当时对， 等于你看为什么叫新水墨，它是画当下的。你看当时900年前，王希孟他也是画他看到的景。所以说为什么我觉得今天说这个主题我觉得很合适啊，就是你看都是一样，就900年前900年后嘛，对吧？ 其实注意点身体， 注意点身体， 别那么辛苦啊， 别太累啊。 其实我觉得这个作品好像就是。我觉得在我看到有点日式的风格， 对， 我 好像有点这个画的有点像富士山。 你越来越上道了， 真的吗？ 因为 我没有上当，我只是可能有点天赋。 因为你认识我了以后吗？ 对， 因为用的那个颜彩啊，全是日本的颜料，这个是对的。 哦， 对对， 好佩服自己啊！我已经就是感受到了自己站在某个舞台的中央，享受大家的欢呼。 走在红毯那一天，是吧？这种感觉， 走红毯的感觉。 我们下一个目标就是孔文， 然后是我吗？好的。 因为这是属于我 上道也挺快的， 嗯啊，对，我们来的时候就是经常以前跟上进讨论说，哎，周来一次啊，我就会想，艺术这个话题太高大上了，你知道吗？其实大家可能都有这个意向，想去接近一些艺术，可是你要说真的去研究它，很多朋友可能还是没有那个心劲儿的。但是慢慢的，我就被他们带的还是挺感兴趣的， 嗯， 哦，所以上进说下一个目标就是口文。 可以 带带我，我还没上道呢。 对，回头把这个北广的全带上了， 主持人全带上了，是不是？ 这个真的会上瘾，而且是。 对对对，钻进去了都会上瘾， 对。 对，画画会上瘾，买东西会上瘾，买东西永远觉得自己钱不够。 别说了， 不能提钱啊！ 别说买东西这事儿，要不然我就一会儿自己 别再买包了， 直接飘到商场里面去了。 嗯， 其实说到这个《千里江山图》，刚才咱们私下聊了一会儿，好像就说这个，因为我们不太懂，所以我们悄悄在私下问了一个，就是《千里江山图》这个地位和我们非常熟悉的《清明上河图》啊，《富春山居图》啊，其实都是中国绘画史上特别重要的作品。 对，没错， 嗯嗯。就是那他们之间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吗？ 其实很多我们刚才说到了画，它都是一种传承，包括技法。那往前看，但是又要有一种时代感和它的进步。你看我们刚才说的聊到清明上河图，那其实清明上河图它也是一个手卷，也是一个长卷，也画的也是当代，或者说不歌颂当时，你看整个朝代的这种盛况。那其实王希孟也一样，他说的是整这个宋代的这种大好河山，对吧？这个歌颂的都是祖国呀。我觉得很多的像历代的这些名作，其实还我个人来看，其实还是跟政治也是有关的。因为艺术，我觉得有点有时候你在每一个时代，它的一个顶峰是也是在诉说的那个时代的一个故事和它的历史，让我们的后人能看到。但一样跟我们发朋友圈是一样的，那我们发朋友圈也是发这个好的，我们不可能把不好的一面天天 发朋友圈， 对吧？ 为什么呢？ 分组， 装得太累，太辛苦了，我实在不想给自己挖这个坑了，就很少发朋友圈。 对，然后昨天你就发了一个，说我现在有一小时的休息时间 啊，对， 预约一下， 空间一小时，对对对对对。 没有，其实那是想引起某些人的注意， 是吧？ 孔文， 你看我记住了吗？ 你看，所以后来就影响了整个后面那个这个好几个朝代的一个绘画的风格。对， 这个它是一个绢本，叫绢本创作是吧？ 对，在绢本上。 但跟纸有什么区别？ 不一样，就是说你像从材质上说，我们说纸可以保存800年，绢可以上千年，就绢的这种保存的时间长度要比纸要来得更久。 绢布吗？ 它更结实， 像那个丝绸的那种质感似的 啊。它有也是有孔的，是吧？ 对。不过我再给补充一个很小的一个点，就是这个纸啊，古画，它这个修复的这个师傅啊，像有一张古画，然后它接表出来，一张成两张，这就纸的一个好处。像有些古画，有的特别是一些写意的那种，不是特别工细的啊，有时候一接出来，一张成两张这样，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点。 的确是，我觉得这个作品好像看起来是非常的令人感到震撼，包括它这个绢本创作。但是我刚刚看了一下咱们看的这个新收的作品哈，这一幅作品刚刚看的这一幅，您画的日月潭的这里， 对， 其实就有点那个，这算是青绿山水吧。 这个严格色来讲，对，色色上是接近，但是更多的有一些这个西画， 哎，对，西画，然后就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学习的经历啊，而且像我现在经常也去国外看展览，包括参加一些国内外的一些活动啊，然后现在我的这个状态呢，就是说从这个青绿传统的这里面，然后稍微的往前跳了一点，这样。 我看刚才快乐的雨涵在直播间说了，说这个我爷爷喜欢画山水，然后您是这个新水墨水墨派的艺术家，就是在我的理解当中，你知道我传统的印象就是你说起水墨，说起山水，就是黑白的呀，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会有这种感觉， 就是纯山水，就是没有色儿嘛。 对， 那为啥没有色儿是东北？ 我给你普及一下哈，就是你刚才说的就。黑白的那个属于传统的那一路，然后其实带颜色你会可以叫色色，就是 色色吗？ 嗯，设计的色 啊，色色 色啊，纸本 啊， 或者卷本啊，是这样的。 明白了，也是属于水墨派里面的 对 一种， 它的专业一个名词。 嗯，哦，哎，那现在画这个水墨的年轻的画家创作者多吗？ 挺多的呀， 蛮多的， 蛮多的。 我觉得就是水墨听起来就是属于爷爷辈的事儿， 会有这种感觉。对对对 对 对， 这个蛮还是蛮多的，但是真的是有这个真的有自己的眼界视野，然后能到一个高度的确实还是蛮少， 还是比较少， 还是蛮少 啊。 能从这个众人里面稍微往前跳一点，确实是， 对， 就每走一步都特别难。像我们， 但现在就传统的其实很难突破，就是真的古人已经把中国的山水画已经画到极致了， 尽善尽美了， 对，已经是一种极致，其实很难去挑战。那所以说为什么刚才说新收他画的可能要从材料上，或者说从这个风格上或者什么，他是也想有一个自己的风格和一个突破嘛。所以说现在很多当下的年轻的艺术家想的是我如何去有一个新的绘画的语言和我自己代表我个人的一个风格的一种色彩 啊， 就像我们可能看到这一张，哎，这就是谁的作品，远远一看就知道了。就是有时候你像那个原来不徐邦达徐半尺啊，就一张开一半啊，这谁的就知道了，真的假的，开一半就知道了， 一个半尺就行了， 对，不用看一次。 有厉害了。 对，双姐，你说这个说很难突破，难突破在哪儿？比 你看，就是从我觉得这从技法上其实先说也可以说一下。 我觉得像特别难突破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学习的这个知识量啊，就是非常的，老师给你的是这些，然后呢，你呢，要是能够自己去涉猎更多的，因为这个自学比别人教你要这么学还要，是不是？这中间这个度大家都上过学都懂啊。然后因为好多现在大家的视野真的是开不了，哎，然后再一个就是说中国古代的这些所有的门类技法已经非常非常的完备，最难的其实最难突破还是就是花鸟。花鸟画它本身那个城市这些鸟的这个形状它就有特定的界限， 画传神很难， 对吧？哎，然后呢，现在做的最好的可能就是这个人物，人物画。原来现在西方教育啊，造型的训练这块呢，可能好做一点。啊，对。但是我觉得山水里面，我有一个好朋友啊，太阳周老师，他画了一个宇宙观。哎，他的视野，他喜欢天文，喜欢这个宇宙这些星体啊，他整个画的那个气象，那个整个面貌出现另外一个格局，我觉得还是蛮棒的。这就是他比大家关注的一个和科学和这个历史啊，然后又和结合自己自身的这个喜好，这就他就成了。 然后其实我再补充一点哈，就是还有现代其实很多的可能艺术家或者画家，他其实不太去观摩，或者说机会比较少去能观摩到古人真正古代这种顶级的作品，很少。或者说我不关注，或者说怎么样的。所以说为什么千里江山图或者说这个清明上河图一出来，哇，蜂拥而至。但是这也同样有一个社会的一种是传播的这种效应。因为我们就可以对比啊，你像武文展千里江山图， 这个武英殿攒的是赵孟俯，那赵孟俯的好像人不会特别多， 不会去排队， 对，所以说他就没有一个排队。赵孟俯他在整个的这个历中国绘画的历史地位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画家的，对，所以说这个可能比较形象哈，就是我们其实可以回头再聊一聊，哎，关于赵孟俯，其实很有料，其实他们每个人都很有料。包括董其昌都特别有料，对，还有董其昌都特别有料，特别多的八卦我都知道， 怎么就是一些艺术家都是这么多八卦呢？杨 青 收有吗？ 我得开一个小板块的吐槽大家 报一下吧。 就是你们俩好朋友，今天还是不要先相爱相杀了，好不好？咱们还是聊一下就创作的问题，因为我刚才看了那个新收的那幅作品之后，我觉得还挺喜欢的。然后你刚才说 怎么着？你又快过生日了是吗？ 就这样吧，我就要一个绢本的丝巾。开玩笑的啦，因为他刚才说了嘛，说这个艺术家的视野啊，跟他的能否创作出特别好的作品，是有非常直接的关联的。 对 啊，就是您平时是打算怎么样去做，然后去扩展自己的视野，然后去好好的把他你看到的。你感受到的东西把它投入到然后真正实现到自己的画作当中呢，然后怎么去进入这种绘画状态。 哎，对，我 觉得 我其实也有这个疑问啊，就是比如说这个那可能比如说现在这很多艺术家他画山水，然后他我都是生活在城市当中，那是不是比如说我真的像古人一样我生活在这个山水林间啊，接受大自然的那种天然的熏陶，我就能够呈现出我要想表达的那种意境。 对，他的意思就是你怎么还住这儿啊？ 我先分开来跟你说啊，是这样，像这个他这个问题呢，像我们现在经常像我呢，我个人的话，就是每年的时间分配是这样，画三个月，出去三个月，休息三个月，再画三个月。啊，然后呢？ 三个月就连上了呀。这样画三个月。 对对对。 出去三个月，休息三个月，再画三个月， 然后 画三个月，就是画半年。 一年吗？ 对。你看，这休息的时间呢，就是到处去走 啊。 对，像我现在还年轻啊，像有的一些艺术家已经。 这个表达方式太逗了，大家再仔细再拆分一下哈，口文你听着。画三个月，然后出去三个月，休息三个月，画三个月，你听着是四个部分。其实前后两个是画三个月，中间两个休息三个月，就是出去三个月。 你以后这么说，你以后说我一般出去半年。我画半年。 对，但是真不能是半年全出去啊，这中间得隔开。对，是这样，是现在有的艺术家是不说是中国跑遍了，世界各地都跑遍了。像我呢，中国基本上也跑遍了，除了几个比较危险的地方没有去啊，然后就去采风。去写生，然后作为一个北方人呢，像我前几年一直去那个无锡、苏州、画园林，哎，特别棒。 拙政园好美啊！ 但是人特多。 对，拙政园 我在拙政园里面也画了几张，挺好的。然后 我快过生日了。 我也快过生日了。 然后这个， 我送你一张我的签名照吧。 就是出去写生，再回来在画室里面创作，就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 真的，你看我欺负艺术家把孔文憋的，这个主持人怎么脸皮这么厚？ 不是，你说你们都过生日，我不着急，我过年的时候拿着挂家里头就行了啊，我添个喜气儿。 孔文说新年快到了 啊，这新年快到了，对对对， 这样先说，就是因为我看了你的作品，因为我觉得好像你应该还是会从比较传统的，就是我理解的那种山水的方式去开始自己的创作的。后来是怎么开始慢慢的把你的作品带上色儿的呢？有这么一个过程吗？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点特别，我想说的一个点，就是因为那次看了， 是不是懂你？ 双子座的太棒了。就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那次去看千里江山之后，看了之后，哇，这个颜色和我想象的完全的。我觉得原先我的认知是错的，完全颠覆了。是这开始，因为你从有个萌发的触动到你最后要落实到这个画面上，还是需要个周期的。包括我现在也没有做出来啊，还是在实践当中啊，需要不断的去突破自己的心理的这一关。其实像我们画画，就是你想的时间往往比你画的时间还要久。对，因为我现在手头上有一张三米多的一个大画，想了两年了，然后也是绢本的，绷好了，绷好框子了，就是没有动，一直在想，一直在想，希望今年下半年能把它给动手。 是不是我上次看的那 你在那边那一间，走到我帮你看看那间，是那间吗？ 是。你这个创作思维的过程是一定要，比如说我这个全部的绢本，我要全部构思好了之后，我才敢下笔。 也不是。 你有一个点， 其实我觉得最好的状态就是，你想了很多，最后你出手的时候，你脑子是空的，什么都没有，哗一下出来，那就是。 这个，我有一些感触哈，就不知道大家就是写不写东西。我前两天在节目里面也聊过这个问题，就是创作是件怎么回事儿。有的人是支持你当时特别有灵感的时候，就是挥毫泼墨，就赶快弄出来，然后这个笔自己动。但是有的人是支持你先想很久，哪怕你的情绪很激动，你也不要先动，你就默默的等那个情绪冷静下来，等你再以这种比较冷静的视角再去创作的时候，那才是艺术。难道画画也是这样吗？就是你先想，然后比较冷静的时候再把它弄出来。 我觉得艺术真的都是相通的，都一样。绘画、写作包括音乐，因为表演我不太了解，玩音乐那些都是写曲子，写的，最后，对，写最主要还有一个就是，都是熬夜，都是熬夜这帮人， 都是熬夜的主。 就是艺术家都黑白颠倒了，你白天别联系了，跟设计师一样。 咱们来看几幅新收其他的作品吧。 可以啊， 谢谢。 想欣赏一下的，这幅是不是也是？ 对，这张是。这张是在前年的艺术北京上被一个藏家买走了。 哇。艺术北京还是挺好看的。 你其实可以看后面有一个还是青绿的，它往后，再往前一张。 这个 对， 好嘞。 这个是 对 对， 其实也是 今年的一张小幅的作品。 对，这也是色色的。 对对，色色的啊。然后 这些应该都是吧？ 对，完美的这 个。对，是吧？也 挺好的， 对。对，这张是我画的心思特别久的一张。 为什么？ 前前后后画了一年半。然后整个的实践的过程是我把我之前所想，然后一点点落实到这个画面上。 比如这幅画，你看画的是什么呀？因为我觉得这种画就特别有那个想象空间，你看是什么就是什么。而且就是这种画，你看着好像有点随意，你找不到那种什么像一些西方的画派比较方整的线条啊之类的感觉。但是这种最难画了，我觉得。 对，其实这个呢，我和一个缘分有关系，因为我前几年2012年左右的时候遇到一个贵人，他开始给我讲佛法。但是到现在我还没有去学啊，但是这个呢会慢慢对你产生点滴的影响，然后你再放出那个图来，然后呢那里面呢中间那个建筑那一块，其实好多人以为西藏，其实那个不是，那个地方是哪？是虎穴寺。虎穴寺是那个在东南亚那边有一个，也是佛教的十大名寺之一。然后我当时在新加坡，然后看到这么一个海报，我太棒了，我也开始找资料，然后把这个记录下来了，然后通过它做一个这个原点，然后开始给它周围的布景想象的，因为理想和现实当中，因为画画的好处就是你现实当中做不到的，你在画面里面可以实现，然后就想象自己整个在这边畅游的一个过程，这是我其实对自己的是一个有一个寄托在里面这样。 明白了，也是一种精神世界的表现，真好看。包括咱们直播间里 Verona 呀，主持人杨帆啊，都说美，画的真美。 谢谢。 这样吧，其实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咱们最后请上金再简短的跟大家推荐一下《千里江山图》吧。因为我们是今天聊了这幅画嘛，然后为什么大家去看《千里江山图》？它的过人之处，简短的概括的话是什么样子的？包括我们可能不太了解水墨画，也不太了解青绿山水啊这些很专业的概念。那从《千里江山图》看起，对我们普通的这个门外汉来说有什么样的好处？ 其实你刚刚问的也是我其实想今天看做一个总结，因为好多人都去看，那你看得有个点嘛，对吧？那你这个怎么看？我觉得千里江山图的过人之处在于哪里？它像这样的一个长卷，它竟然做到的是一个不重复，它没有重复，你可以看它这12米没有一处是雷同的。而且这再一次的证明画家他并不是东抄一点西抄一点不抄来的。因为那会儿其实也没有说我们有照相机或者说我们有互联网这样的东西，所以说这些真正的来源，艺术的来源在哪里？在你的生活。你看这都画他生活所见的东西，所以说 那我们可以在就是因为画家的话，如果你是抄的话，那你的这种素材很快是会枯竭的嘛，就你不可能去重复，也不会有这么丰富的表现。所以说我们可以仔细的看一下千里江山图，它是有成千上万的一个变化。其实我可以给一个总结，就王希孟他是将一个单体变成了这种一个群体，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单体是什么？你像原来我们其实在古代书画看的就一座山，就是一座山，那我们这张画就一座山，那它这个长卷有山有水，它就一个画的一种群体，这是一个突破。另外的话，在这里边有丰富的人物的活动，我们其实到时候大家去看的话，就可以很细致的看到他们，而且它很突出一种隐士的生活。 隐士的生活。 对，你回去祁连山，你回去你都可以翻一翻，里边有村夫啊，还有渔民啊，文人啊，船工啊，这种不同的人物形象啊，然后在画中都是一种隐居的生活的一种状态。其实